尽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林立的长篇小说《少年天子》的部分内容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《破窑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《少年天子》完成于1987年。此前，林立花了2年的时间搜集资料，构思作品。由于谙熟青史，他最想写的就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康熙的故事。《少年天子》是康熙三部曲的第一部，主要描写康熙的父亲顺治励精图治却又充满坎坷的短暂一生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《少年天子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汤若望与皇太后这对父与女从此竟以礼敬相崇尚，直接影响到皇太后的亲子顺治皇帝。10年前，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成在入关进京的战乱中保护了汤若望，并把他作为博学多才的天算学家推荐给朝廷。后来他又向年轻的皇帝引荐这个高大的蓝眼金发外国人。第一次见面，福临就被这位传教士的仁慈的长者风度、渊博的学识和明锐幽默的谈吐迷住了，极其赞赏母后和范大学士的眼光。当年9月，皇帝大婚，汤若望不辞辛苦在宫中随同诸王群臣参加繁缛的典礼，以60岁高龄而支持终日，使皇太后和皇帝都很感动。之后汤若望又亲自到宫中庆贺他的义女新晋因皇上大婚所获的尊号，得到福临母子更深的好感。于是大婚后的福临第一次亲自拜访了汤若望，并从此称汤若望为麻法。2年以来，他们之间的情谊与日俱增，就连沟通他们的引线人那位郡主，也就是后来的皇后贝妃，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。汤若望在朝廷里，在皇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地位越来越高。福临这么高兴来找他的汤麻法就是明证。福临通过有天棚遮盖的大理石游廊穿房越室，走得飞快，不时停下脚步微笑地等候汤若望。麻法，我不去客厅，那儿让人感到太客气了，到你的住处去吧。 哦，好的。 汤若望的卧室更像是一间书房，高大的倒顶书橱布满四墙，满地的装着拉丁文、罗马文、西班牙文、荷兰文、葡萄牙文和德文的各种书籍，更有一行行线装的汉文、满文书。书桌又大又阔，整齐地摆放着文具和玻璃器皿，烧瓶、量杯、试管，可称为装饰品的只有2样，一块安了乌木原作的2尺高的天然水晶山，秀雅盈呈，上面篆刻了几位朝中名书法家的字，一条5寸多长的木质双桅帆船模型，极为精巧， 房间布置高雅朴素，唯有那张铺着洁白被褥的大铜床带点奢侈的味道。一进门，福林竟似按照满洲人的习惯盘腿坐上这张床，说：麻法，我早就想坐坐这张床了，它看上去又宽大又轻软，还很暖和。福林说着，拿过床头两个又厚又大又蓬松的枕头垫在自己的两肘下，开心地笑着。汤若望沉默片刻，认真地说： 修士是不应该睡这样舒服的床的，上了年纪对自己放松了，这真不可宽恕。 麻法，这是应该的呀。福林惊异地扬扬眉毛：您都年过花甲了。 哦，皇上，你做了这床，老臣就必须另找上帝命我做我的地方了。你看， 汤若望指着室内的座椅凳子，那都是福林前次坐过的，已经用金黄色的布封盖，不能再坐。臣民见到这样被封蒙的座位应该叩头，而福林像所有不安分的男孩子一样，东坐坐西坐坐，使得一屋坐具几乎全都蒙封了。汤若望接着诙谐地说： 我得吊在天花板上读写和睡觉了。 福林哈哈地笑了：麻法，你还管这些老实的礼节，你爱坐哪儿尽管坐。哎，这船多漂亮啊。汤若望见福林拿起双桅帆船模型翻来覆去的看，爱不释手的样子，笑道： 皇上喜爱，老臣敬献。 真的？ 不过不是这一只，是和他一模一样，比他大100倍的真船，真正的莱茵河上的双桅帆船。 福林高兴得满脸放光，喊道：麻法，你太好了，我要驾着它游遍四海，网鱼钓鱼那该多畅快。汤若望慈爱地微笑着望着热情真率的少年，不由得用他纯正的日耳曼语低声吟道： 啊，他的发如冬之夜的黑，他的颈如夏之雪的白，他的脸如晨光之红。 麻法，你在说什么？汤若望把诗句译成汉语告诉福林，福林快活地笑了：是在赞美我吗？我有这么美？可是夏天怎么会有白雪？汤若望告诉福林，在他的祖国的南方，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终年矗立在蓝天之下，说得福林心驰神往，刚想拍手称赞，又皱皱眉头自觉忘形，便收敛了轻狂，沉静地笑道： 麻法，我要告诉你一些好消息。 汤若望频频点头，福林一进凯旋坊，他就觉察到皇帝那按捺不住的兴奋。饶珠大道曹植潘归顺，江南南寇许可进朱元归顺，郑成功手下又有两路兵马归顺。福林眉宇间一团喜气，振奋地挥动着胳膊，说出的话一句比一句有劲 儿。哦，上帝保佑。 汤若望仰面向天，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： 仁爱是君主的最大美德。 自去年五月至今不过半年有余，见效如此之速，足见失人政方能得人心，得人心方可治天下。刹那间，福林目光炯炯，神采奕奕，仿佛突然长大了10岁，成了一个精明、智慧、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。麻法，你和范大学士一样，有功于社稷。满洲入关后，一直凭借武力和屠杀征服天下，然而越征越不顺，然而越征越不服，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处处掀起反抗的怒潮，局势长期动荡不安。到了顺治8年，由于连年征战，军费耗繁，朝廷财源枯竭，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而刚刚亲政的福临也和勋臣贵族们一样，以为凭借剽悍善战、凌厉无比的八旗劲旅定能打平天下，所以继续推行武力征服的高压政策。顺治九年，桂林失陷，定南王孔有德败亡，定远大将军、靖晋亲王倪堪奉命征讨湘黔，又全军覆没，这丧失失地、两绝民亡的惨败，震动了朝野，也震动了14岁的福临。 从顺治十年五月开始，他发下一系列谕令、敕书、诏告，招抚郑成功、南明永历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清兵马，言辞诚恳，条件优妥，不过九个月就见到这样巨大的成效，福临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？汤若望完全理解福临的心情，欣慰地说，这是上帝的启示，他永远保佑仁德的君主。皇上，你的选择是你一生最伟大的事件，是一个伟大君主的起步。福临脸色微微泛白，眼睛亮得惊人，全身振奋，好像生了翅膀就要飞起来似的。我要勉力做一个有为的君主，一个仁德之君，不亚于汉武唐宗、宋祖明祖。麻烦，我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君主吗？所有的都算。为什么不能呢？汤若望微笑着快步走去，指着一面书橱上贴着的那张五颜六色标满拉丁字的世界全图，看这里，波旁王朝统治的法莱西是个欧洲大国，他的君主路易十四和皇上你同年，也是六岁登基。法兰西原没有中国广阔，路易十四至今尚未亲政，他和他的父亲两代君主都因为有能干的首相，使法兰西日益强盛，如今已在美洲和印度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这些海上强国争雄了。这两位首相都是红衣主教，一位叫黎士流，一位叫马扎罗尼。福临轻轻一笑道，他俩也如马法这么博学多才，熟知天象吗？汤若望一怔，少年皇帝的敏感使他多少有些狼狈，但他立即笑道，哈，他们是世代相承的主教，不像若望身为客卿，或许有一天皇上将与路易十四相遇于海上，我皇上雄才大略必能……不，福临认真地一摇头，我中华泱泱大国礼义之邦从来怀柔原土，佩恩万方，麻烦朕仰仗先贤，国运必定长久，天象一定会有表征，是吗？走，我们到你的工作室去。这……汤若望略一迟疑，低了头。圣母坛上的圣像心境换了一幅，皇上不想去看一看吗？福临看看汤若望，眼睛里闪动着狡黠和好奇。先去工作室，后上圣堂，我还没有进过你的工作室呢。汤若望叹了口气说，好吧。工作室门上的锁咔嗒一声打开了，福临迫不及待地等着汤若望推开房门，不料一股呛人的烟味随着烟雾迎面扑来，他厌恶地摆手挥开，定睛一看，两个满洲官员各自拿着一杆五尺烟锅，木雕泥塑一般吓呆在那儿。半晌，那两人才回过神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叩头，慌得连一句囫囵话都说不清楚了。福临认识他们，都是钦天监官员，显赫的贵族，一个是内大臣苏克萨哈的堂弟，一个是议政大臣杜尔玛的侄子。福临的笑容一点都没有了，问，怎么回事？好不容易苏克萨哈的堂弟回话了，奴才请皇上圣安，汤若望把我们叫来，说是要革我们的差事。 好了，林立的长篇小说《少年天子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2003年，《少年天子》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，邓超扮演顺治，潘虹扮演孝庄太后，郝蕾扮演后来被贬为静妃的皇后，女主角乌云珠由霍思燕扮演。电视剧的开头就是即将大婚的皇后生病不肯服药，汤若望献上了自己的处方白开水，水到病除。当然汤若望不是主角，灵力从他身上切入， 只是为了表现少年天子顺治的复杂凶险处境，以及他对待文明的开放程度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《破窑记》改编的喜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相传北宋时期，洛阳城里有个员外叫刘仲实，广有家财，享誉一方，膝下有个女儿取名月娥，不仅容貌秀美，而且女工诗画样样在行，可谓才貌双全。刘员外把女儿爱如掌上明珠，决心替她挑选一个相配的丈夫。由于挑选太苛刻，眼看女儿到了出阁的年纪，也没相中一个称心的女婿。刘员外于万般无奈之中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他让仆人在大门口搭起一座彩楼，定下一个吉日，传出话去，到那天要小姐登楼抛掷彩球，自选夫婿。这个消息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洛阳城，到了选婿那天，成百上千的人拥到彩楼跟前，把刘府前挤得个水泄不通，有来应选的，也有来看热闹的。在来看热闹的人当中，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，一个姓吕，名蒙正，字圣公；一个姓寇，名准，字平仲。他们是亲如手足的异姓兄弟，都是满腹文章的读书人，只是时运未济，功名还没有成就。尤其是吕蒙正，父母双亡，一贫如洗，穷得连间栖身的破屋都没有，只好在城外找一个废弃了的破瓦窑中居住。他们听说刘小姐登楼选婿，一时好奇，相约了一同前来观看，想等刘小姐选中以后。去刘府献一篇贺喜的诗章，挣几串赏钱。所以并不去那拥挤之处，反挑了彩楼侧面一个人少的地方站着观看。只见楼前万头攒动，比元宵节看灯还要热闹。时候到了，月娥小姐在丫鬟梅香陪伴下登上彩楼，她的身影刚一出现，人声鼎沸的街头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，千百双眼睛一齐盯在她的身上。在片刻沉静之后，随即喧嚷一片，那些衣着华丽的候选者一个个争相挤到前排，纷纷向刘小姐表现自己，有的炫耀家中富有，有的显露腹中才学，有的搔首弄姿，卖弄风情，异口同声祈求小姐把彩球抛给自己。丫鬟梅香不住地撺掇小姐在这些富公子中挑选这个那个，小姐呢却总是摇头。月娥小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她已看出眼前这些自作多情的富家公子不过是些绣花枕头，早把目光移向别处。忽然他看到了人群外侧的吕蒙正和寇准， 见他们虽然衣履破旧，却气宇轩昂，特别是吕蒙正，眉宇间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英气。月娥心中一动，拿着绣球的那只胳膊不由举起，用力扔了过去，不偏不倚，绣球正落在吕蒙正怀里，楼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。吕蒙正被闹得个手足无措，瞅着手中的绣球直发愣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刘小姐已经下楼回府去了。刘员外见女儿竟挑选了一个穷书生，心中大为恼火，他把吕蒙正叫进府来，劝吕蒙正不要应允婚事，可以得到一笔钱。吕蒙正还没有开口，月娥小姐抢先对父亲说：您老人家早说过，只要被绣球打中，不管是官是民是贫是富，都可择为夫婿，为何今天却要反悔？不管怎样，女儿情愿跟着他去。刘员外劝说道：我的儿，我怕你受不了那寒窑的苦，况且婚姻大事，你可要三思才对。刘小姐说：女儿主意已定，只要孩儿心甘，寒窑也是天堂。刘员外不由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吼道：小贱人，你既然愿嫁这个穷酸，可别怪我无情。说着吩咐梅香把月娥身上穿的好衣服、头上戴的首饰统统除下，把她和吕蒙正赶出大门。原先准备好的丰盛嫁妆更是一样也不拿出来。吕蒙正的朋友寇准气愤不平，进去同刘员外讲理，他装聋作哑，只是不理。月娥小姐被父亲赶出家门，跟吕蒙正来到破窑里，寇准帮着他们因陋就简布置新房，依然高烧红烛，张贴喜字，使那寒酸的破窑也透出一派喜气，照样拜了天地，喝了交杯酒，正正规规举行了婚礼。患难中结成的夫妻自然格外恩爱，无奈家无存粮，婚后不几天，吕蒙正不得不仍旧到城里去找事儿做，不外是替人抄抄书、写写信，挣几串钱养家，有时候几天挣不到钱，便只好老着脸皮去白马寺赶斋。这白马寺是洛阳城外的一座大庙，一向香火很盛，气派也大。庙里每当吃饭之前，先要击鼓撞钟，念一通经，那钟声就好像是开饭的信号。如果有那行路人和穷人赶上讨顿饭吃，庙里就会施舍给他，于是周围穷人听见钟声常去赶斋。吕蒙正有时饿得实在忍不住，不免加入这个行列，时间一长，渐渐成了白马寺的常客。这事儿不知怎么传到了刘员外的耳朵里，他十分生气，来到庙中找方丈，叫他不要施舍斋饭给吕蒙正。刘员外是白马寺的一个大施主啊，方丈不好得罪他，便想了个主意，吩咐以后改为饭后撞钟。这天下起了大雪，洛阳城里城外白茫茫一片，吕蒙正已经几天没挣到钱了，决定还去庙里赶趟斋。好不容易听见钟声，